作太轻易，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，让我关门，利用麦高峰可喊几次。装作太轻易，然而啤酒仍苦得相当讽刺，让我关门，利用麦高峰可喊几次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 太过痛怕竞争，我估错这个世界得到教训，怎相信人命中怎么爱着你为人。想想我这样受伤，你会知爱情独于披上，你怎安心可不改漂亮，怎想象共你而同享，多少很真确晚上，一转头前面后要发离场， 难道爱的爱情已死心， 真假的爱恨， 无谓的爱太过痛怕竞争， 我估错这个世界得到教训，怎相信人命中怎么爱着你为人，疯子幻象你给我的爱是玩具磨烂后变绝情，难毁这世界永没碎的道别并无罪也 天都会替我高兴，莫非可终

老公，天气这么好，出去转转吧。 行啊，去哪儿好呢？ 听说京西野三坡有一座七彩艺术小镇，特别炫，还特别有文艺气息。 那就导航百里峡艺术小镇出发吧。 旅行不再是沿途的风光，而是给家人更多的陪伴。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，我在听经典调频北京 FM969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969音乐留声机，亚威陪你听经典。 十年之我不认识你，你不属于我，我们还是一样陪在一个陌生人左右，走过渐渐熟悉的街头。十年之后我们是朋友，还可以问候，只是那种温柔再也找不到拥抱的理由。情人最后难免沦为朋友。 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，我想留的你想忘掉，曾经幸福的痛苦的带你的带我的到此一笔勾销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，不同的人不受煎熬，原来像这首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伤心天荒地老。 怎么了，你累了，受到的心不能，我懂了，不说了，爱淡了，梦远了，开心你不开心，你一起数着你在不舍，那些爱过的感觉都太深刻，我都还记得。你不等了，受到的心不能，我做了，泪干了，放手了，后悔了，只是为你的言语和爱选短择，要怎么体面？ 是谁在敲打我窗？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。带着往昔的味道，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。 北京网约车新政在结束五个月的过渡期之后正式实施，非京人京车从事网约车的行为被正式叫停。探访新政下的网约车市场，发现非京牌车辆已经不被派单，非京籍司机也在逐步退出市场，专车非高峰期加价成为常态，一度业绩下滑的巡游出租车市场回暖。警员九六九，亚威带你听资讯。记者从市民政局获悉，目前本市已有三家养老机构依据国家和地方标准，因地制宜地建立起了本院的标准化院标。随着全面两孩政策的实施，我国高龄孕产妇以及有并发症的孕产妇数量明显增多，由此导致产科麻醉更加高危。上周末，中国医师协会麻醉学医师分会2017年年会举办，全国各地8000余名麻醉医师齐聚京城，交流临床热点。中国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自2012年至今已成功举办了四届。2017年北京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今年5月28号至6月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。

是深情不移的回响，爱情不是偶然，经过了多少酝酿，让我们爱得那么快，一半甜蜜一半感伤，谈相见很难，我还是深情不移的联想，分手不是必然，因为自尊受了伤，所以才会那么惆怅，久久不能

做了最后的努力，对不起。 Oh,

的心情，也许你不会了解心中许多感觉，对你特别的思念。再找一个冬天，相遇在无意之间，让我说说经过的心情，也许你不会了解心中许多感觉，对你特别的思念。 熟的人，用充满乡音的口吻，跳过水坑，绕过小村，等相遇的缘分。你用泥巴捏一座城，说将来要娶我进门，转多少身，过几次门，虚掷青春。小小的誓言还不稳，小小的泪水还在沉，稚嫩的唇在说离分。我的心里从此住了